宋子婷 I Can 上升三名。六名程金金伍迪风吹夜上升一名。 想追却不能追，在里面只有数能体会， 选择默默在原地凝望夜留下的弧线， 排在第六名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程金金和伍迪带来的《风吹夜》。这首歌曲出自于地质大学的原创音乐社首张原创专辑《圆梦》。他们是一个以热爱词曲创作以及表演的在校学生为主的非盈利性质的文艺类学生组织。原创音乐社成立在2014年3月，以原创音乐交流、普及乐理知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发展校园原创音乐艺术为目的，以领悟音乐、感动生活为宗旨，陶冶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为地质大学带来更多脍炙人口的原创音乐作品。整张专辑从筹划到完成大约一年的时间，收录歌曲8首。制作的目的，一是想为建设2年以来创作歌曲的一个整理，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存在，喜欢他们的作品；另一个就是希望以原创音乐社为平台，打造地质大学首张原创专辑，不断挖掘地大学子的创作才能，打造专属品牌，传播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好，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社团成员程金金、伍迪带来的这一首《风吹夜》。 手的美会不会是满天落叶，金黄雨点不想眨眼， 树和叶平凡度过的那些年，一直悄悄相互和谐，谁又会了解？ 风吹雨

这是张科明在网上的 ID。 学弟学妹们面前的张科明是高大帅气，自带一股 rapper 风，高冷酷劲的优秀学长。朋友眼中的张科明是一个开朗风趣的阳光青年，而他却自诩只是一个单纯爱音乐的疯子，一个音乐世界当中虔诚的信徒。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混日子的人千篇一律，而追梦的人独特有趣。人们只惊现花朵绽放时的明艳，却忽略了它扎根时的痛楚，让所有精力只为那理想之花，花开不败。一起来听这首本周的冠军歌曲，由张科明带来的这首《花开不败》。 现在我终于站在了这里，已经向你们证明了我自己的实力，唱着我自己写的歌曲，但周围的朋友一个个都已经开始成功，开始挣钱，然而回头看看自己做些什么，是不是我一直做着醒不来的梦。即便如此，我也会努力撞这个梦。我只是一个桀骜不驯爱音乐的疯子，只会写歌词唱 rap， 挚爱 hip hop 的疯子。现在正是青春仍然时光交错，但为什么每天却过得浑浑噩噩，茫然自若，最终迷失了自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时候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我年纪轻轻却经历过不少的失败，曾经周围的人都无视过我的存在，都说实力不足那就快点走开，但为了梦想我一直在努力在忍耐。 I pray for the dreamers. If you have a dream boy, 别怕梦太累，尽情享受这追梦的滋味。 If you have a dream boy, don't let the words get to you are. You can be more than a TV star. 在梦想面前没别的选择，do or die，不然就不要浪费宝贵的光阴，珍贵的菜，追随我的信仰，花开不败，给我希望的来，选择的这条路再难我都会继续坚持 fight。 以前的我身体羸弱，总上家人操劳过多，但现在的我身体健硕，经历了成长变得洒脱，不断的增强自己的实力，只为了不再被人看不起，自由音乐灵魂的寻觅，努力过后才会有戏，厚积薄发积累底蕴，才能抗争自己，已经被诅咒的命运逆天改命，即使人各有命，唯有努力去拼，才有可能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奇迹。花开不败，我不会辜负已故恩师的信赖，我会承载希望的期待，绽放属于我人生的精彩，展现我的姿态，奋斗的姿态，只属于我自己的 craft 的，却不想当弱者，为了心里的信仰，在我的王国里自由的飞翔，我的信仰是花开不败，记忆中的格桑花盛开，存在的明天，希望的期待，展现怒放生长的姿态，得不到认可的我，倔强的却不想当弱者，为了心里的信仰，在我的王国里自由的飞翔，我的信仰是花开不败，记忆中的格桑花盛开，存在的明天，希望的期待，展现怒放生长的姿态。 以上的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特别喜欢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呢？马上为大家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新歌是李莎莎的《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从歌名就可以看得出，这是一首比较催泪的情歌，一个人静静的听，真的会感动到流泪的一首歌曲。李莎莎那种沙哑的嗓音，反复唱着那一句“我从没想过再也不见你，也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不知道会戳中多少人的泪点。而这首歌在网上的评论也非常非常多，有人说闭上眼睛用心听，这首歌就会慢慢地唱进你的心里。还有一位网友评论说，再听就得哭了，我可是女汉子啊。那话不多说，这首李莎莎的《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一起来听。 时间今天又走过我身边，走 经常的想起你，快要疯了，却还没看见，在这夜看不见尽头的地平线。你说你就在尽头的那一边，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可以让我看到那画面。我从没想过再遇见你，也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你在哪里生活的还可以？ 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是来自于韩丽云带来的《情诗》。提起韩丽云，也算是在网络上小有名气。她在2015年7月的时候开始写歌，首张 EP《孤岛》收录了韩丽云早期的三首原创歌曲。她的歌曲旋律简单，温柔地讲述着光阴荏苒，阴晴圆缺。有一些听众朋友用开口跪来肯定她的歌声。他用自己掌握的最基本的吉他和弦，以及他温柔的声音来展现着他的心灵世界。这首由韩丽云带来的《情诗》，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走进你，你不再是遥远气质，我只是不再一无所知，你的温度跳跃在我的指尖，有你在左边，世界都与我无关。

因为被生活反复的切割，不加躲闪而却变得愈加的独特。有乐迷感慨说哈，在生活中有很多面，那每一道切割都会形成崭新的一面，而那些新的刀口也就是新的窗户一样。 是的，那这也让我想起了王尔德的一句话哈，医生的罗曼史正是从自恋开始。对于这句话文雀的理解是呢，我只有征服了自己才能将浪漫赋予你。那说到文雀的最新作品呢，一如既往的沿袭着他们对音乐最本质的追求与坦诚，下面就把这首 Diamond Cut 马上带给各位。喜欢文雀的人有很多，网上呢也有很多人给了乐队中肯的评价，但这评价呢不重要。我觉得从他们第一张专辑到历经人员变动重新出发呢，一直诚恳地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这一点才最重要。 说的没错，那接下来的这首《纳瑞斯》的动机呢，是源自于希腊的神话。相传啊，纳瑞斯呢是河神克菲索斯与水泽女神莉莉俄伯之子，他是一位长相十分清秀的美少年，但是呢，纳瑞斯却对任何姑娘都不动心，只对自己水中的倒影爱慕不已，有点自恋呢。那最终啊，在顾影自怜中抑郁死去，但最后呢，他却成为了水仙花，留在水边守着自己的影子。 所以纳瑞斯也就成了孤芳自赏、自我陶醉者的代名词。这样一个故事呢，文雀乐队究竟会如何来演绎和表达呢？ OK， 别着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声音随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现场总是有着无法言喻的魅力，无论是音乐现场或是舞台剧现场。如果说听歌可以沉迷，那么所有的沉迷也都局限在你的想象力里，而现场带给你冲击，也带给你鲜活。 或者说那一刻我们可以在空间里感受到生命的立体。也有些时候人们会固执地认为，隐藏在现场背后总有那么一份安静，他在享受所有的热血沸腾，踏实地接受所有躁动因子，请相信他是存在的。而这首他在这张专辑里拥有着安静的浪漫和痴迷的缄默。 好了，那马上呢就把这首他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 空旷的台下到观众挤满700平的空间，这些改变似乎没有让文雀改变太多。那实际上文雀更喜欢并且享受在排练室，即使是关了所有的灯光也能默契如一的感觉。 OK， 那近几年呢，文雀乐队与刚组建的那时候相比啊，他们更敢于也更乐于用简单的方式去处理歌曲的某些段落，换来的呢却是更强的整体冲击和更饱满的情绪渲染。 那新专辑中的1918这首歌呢，蕴含着无尽的回忆和生动的往昔，在时间巨轮的熨烫和流金下，他们告诉我们，终有一天我们会相逢熟悉的自己。在这首歌下面的评论中呢，我们看见一位送心海鸭的网友说，安静地听着今天的新专，感受着后摇的宽广内敛，飘渺有力，接受眼下，不舍未来，后摇有它独特的力量。这首1918曲调欢快，每个人都能听出自己的感受。 那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首新歌1918。如果像刚才这名网友说的哈，你在听歌过程中有什么想要表达出来的感受和想法，我们欢迎大家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来添加关注，发表这一刻的听后感。 南方这两首歌呢，相信文雀的乐迷们都很熟悉了。那这两首歌呢，都是来自文雀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看风景的人》。 我好像能想到，文雀呢用自己沾满尘埋的渺小语义。 什么叫渺小语义？ 就是刚出生的那一种， 就还 不太成熟， 毛还没有长全的感觉。 对，毛还没有长全。经过无数次城市森林的穿梭，在俯瞰世界两年后，带来了这个清新之作。那吉他手刘佳说过，看风景的人其实眼中早没有了风景，就算有匆忙的脚步，却不能够让你停下来，哪怕只看一眼，哪怕那只是一面墙。 虽然有些绝对，但想想也不是道理。你兴许会猜到大雁南飞的阵列，不过是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话说文雀呢，为大雁所写的礼赞是由衷的吗？也许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大雁，但或许这并不是文雀所甘心启齿的话题。 哎，没错，那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哈。下面呢，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文雀乐队的《大雁》。我们表达情绪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语言和文字，那像后摇这样的风格呢，是用纯音乐来表达的。有些人曾经问文雀哈，你们觉得这样能满足和表达你们自己的内心吗？ 郭峰郭老师说呢，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了，都浓缩在几分钟里，事物、人、心情、脑海等等，情绪太多了，如果赋予了歌词会太具象，而我们希望完成的作品的时候呢，应该是50分，剩下的50分需要听众听完之后有自己的想法来拼凑。 那贝斯手黄继阳也说呢，我弹琴的时候表达情绪最直接的就是音符、时值和律动，脑子里完全没有文字和语言，编好了觉得好听了我就能满足，但弹的要是不好听，自己自然不满足了。 好的，那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南方》当中呢，你会听到来自南方的呼吸，缓慢渐进的攀爬，潮热渐急的行走。话说在国的最南方，文雀有另一个含义，希望大家在听完之后可以成功的窃走你最值钱的东西，那就是你的心。 OK， 你的 Sparrow 经历了无数坎坷，虽然走走停停，但依然在路上，依然为了感动无限的付出着。文雀从未缺少惊喜，也从未停下脚步。 如同他们对新专辑的诠释一样，有些路不是用来走的，而是用来沉迷的。因为沉迷是一种偏执的自由，偏执于隐秘的风景，而不去想究竟要抵达何处，所以便会让人获得一种超然的自在。 OK， 那么同样追逐这份自在的朋友，不如到文雀乐队的巡演现场去支持他们。更多的全国巡演站次，大家可以在文雀乐队微博的第一条中进行查看。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好的，收听节目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要下期再见喽！我是小奥， 我是张亮， 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中国音像协会、深圳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出品。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Fresh Radio。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